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。 现在就大红的口子真的完好。 1981年日本大阪，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，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。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，花了很多代价，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。 2003年，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，重夺世界冠军，中国女排再登巅峰。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，再一个就团队精神。 2019年世界杯，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，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，郎平泪洒赛场。 其实挺难的，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。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，终成十冠王。顽强拼搏，永不言败，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。中国女排，一种精神的成长史。作者孔宁，演播梁岩。 由于脸比较圆，一头短发显得干净利落，队友觉得冯坤像熊猫一样可爱，于是就叫他熊猫。冯坤曾经的北京队队友施文娟说，也许是巧合，熊猫是国宝，冯坤的位置也是最重要的，正好一语双关。冯坤说，我从小就开始学习排球，家长很注意对我独立性的培养，什么事情都让我自己去处理。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。我这个人追求完美，争取做个好熊猫。我喜欢黑色，就像我喜欢短发一样。一身黑色显得人很酷，他也追求这种酷。后来他也开始喜欢红色，因为红色是国家队的主色调。无论是进攻还是拦网和防守，冯坤技术都很全面。当初他的二传组织略微差一些，但是经过艰苦的训练和高水平比赛的锻炼，冯坤已经成为一名技术全面的世界级二传手，掌握着全队的攻防节奏。冯坤因为喜欢进攻，原先也打过接应二传的位置，从而成为中国排坛少见的攻击型二传手，同时也是时任中国女排主帅陈忠和最看重的核心球员。2001年6月3号，在江苏太仓的四国赛和澳大利亚队的首场比赛，是冯坤在国家队参加的第一项国际比赛。开赛前，全队肃立奏国歌以后，我看到冯坤用右手擦拭着眼里激动的泪水。他从小就梦想着有一天能代表中国队打球，这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。赛后，冯坤对我说，中国女排是一支英雄的球队，曾经在全国树立了女排精神。我第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参赛，穿着胸前有中国两字的队服，听到国歌奏响的时候，心情真的是很激动。谈起第一场比赛的感受，他说真是太紧张了，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完的比赛。我当时就觉得比赛时间过得真慢，怎么总也打不完呢？当时队友的紧张情绪也影响了我。冯坤坦言，我非常感谢陈指导给我首发出场的机会， 我没想到会首发上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上场前，陈指导对我说：“放开打，你可以失误，可以打不好，但是要有一种精神，做到这一点就够了。”2001年世界女排大奖赛哈尔滨站的比赛中，中国队和德国队打得异常艰苦。陈忠和用冯坤换下宋妮娜，这一换人起到了作用，中国队击败了德国队。从那一刻起，冯坤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主力二传手。由于队内的好人缘和全面的技术，冯坤还被推选为国家队队长。2002年德国世界锦标赛之前，冯坤为了给队友开易拉罐，把手指给弄伤了，从而使全队在邀请赛中输给意大利队，为世界锦标赛埋下阴影。当时我在现场见证了陈忠和率队打的第一项国际大赛。半决赛对阵意大利队，冯坤最后并没有传球给赵蕊蕊打快攻，而是传给了刚上场的主攻手张静，可是没想到张静的强攻被对手死死地拦在界内，中国女排1-3输给了意大利队，无缘决赛。赛后，冯坤坐在地上痛哭流涕，这是冯坤第一次如此痛苦地公开哭泣。他没有想到自己出战的第一次世界顶级大赛竟然如此以失败告终。这届世界锦标赛，中国队位列第四。第一次，对于冯坤来说，有兴奋，更有痛苦，但这宝贵的经历很重要。作为中国女排的灵魂，除了传球组织之外，冯坤善打进攻，常常能够自己直接扣杀得分，由此他成为了2003年世界杯最佳二传手，也帮助中国女排夺回阔别17年之久的世界冠军。2004年雅典奥运会，他领衔的中国女排夺回阔别20年之久的奥运会冠军。他本人也成为奥运会最佳二传手。而后，冯坤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。退役之后的冯坤继续深造，取得了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成为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体育官员。2003年世界杯是冯坤的成名作。他不仅率队夺取世界冠军，而且成为世界最佳二传手。冯坤说：“说实话，和日本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前夜，我基本上就没睡觉，很兴奋。我知道要好好休息，但是就是睡不着。我估计其他人晚上也没睡好。当然，人在身体比较兴奋的时候，睡眠不足也没有太大关系。”这股兴奋感一直保持到夺冠时刻。太兴奋了，这终归是中国人的骄傲，要说不紧张那是瞎话。比赛刚结束的时候，冯坤流着热泪说：“这一刻我非常激动，我以前不知道这种感觉，今天终于感受到了。我们有信心夺取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永远是我们的。”冯坤的声音至今依然在我耳边回荡。在颁奖仪式上，冯坤被国际排联授予本届世界杯最佳二传手称号。冯坤说：“我觉得付出就可以有收获。夺取世界冠军，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，是我一直期盼的时刻。这种感觉只能亲身去感受，是无法表达出来的。几年来，我们遭受了很多挫折， 但是大家一直在向冠军这个目标努力。我很感谢所有关注我们的球迷，是他们给了我们最大的鼓励。夺冠之后，我在休息走廊里问冯坤，回首这几年，你现在是什么感觉？他停顿了一会儿说，只要你想做，你就能够做到。随后背着包远去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感受到了一股战胜自己的力量。冯坤跟随中国女排，不仅夺得了2003年世界杯冠军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，还夺取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铜牌。八年国手生涯让冯坤难忘，同时他也书写了中国女排的一段传奇。多年以后碰到冯坤，我又和他聊起了天儿。这次没有冰棍，他的身份也从排球的球员变成了全国人大代表。冯坤说，在我的排球生涯中，我付出了很多，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站在最高领奖台上。实现了梦想，让我知道人生通过拼搏是可以有回报的。在经历挫折的时候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。遇到挫折的时候不退缩，同时依靠团队的帮助，尤其是目标坚定很重要。我问他，在发展不顺利的时候，你犹豫过吗？他说，我真没犹豫过，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，希望证明给自己看，证明给别人看，当时信念很坚定。那如果没有成功，你会怎么办？其实是这样，哪怕最终我没有实现夺取世界冠军的梦想，也会肯定自己的付出，告诉自己是最棒的，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我不是失败者。在困难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在努力，脚踏实地，这些让我坚信自己会走到最后。我问他，哪个时期是你最难受的？冯坤说，是2001年，我刚进入国家队。当时外界对我们有一些非议，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。的确，当初我的水平不是最高的，虽然训练很辛苦，但是状态总是起伏不定。幸运的是，教练信任我，队友信任我，我自己也没考虑那么多，因为能够进入国家队就是对我能力的肯定。只要抓住机会，能坚定地往下走，就是成功。那么，你怎么看待自己国家队这八年时光？冯坤说，我对自己国家队的八年时光挺满意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每个人都尽了100%的努力，做好每一天，没有人掉队。我终归不是超人，更不是神仙，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就已经很欣慰了，没有遗憾。说实话，我挺怀念这八年的，大家一起拼搏了八年很难得，因为不是很多人都能有这种经历的。时光重回北京时间2004年8月29号凌晨，雅典奥运会女排决赛的和平和友谊体育场里，中国女排以0-2落后。此刻人们不由得怀念起世界第一副攻手赵蕊蕊，于是又回想起2004年3月26号下午在漳州集训的时候那一个惊魂瞬间。赵蕊蕊骨折，沉重打击了整个中国女排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赵蕊蕊因伤缺阵贯穿了2004年全年，也由此让陈忠和感叹， 没想到2004年竟是这四年当中最困难的一年。陈忠和说，当时的那一刻我就哭了。赵蕊蕊的骨折对全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。为了备战奥运会，陈忠和在2004年年初率队在郴州和漳州进行了更大运动量的训练，同时和福建男排等队伍打了多场热身赛。没有想到意外还是在2004年3月26号下午发生了。赵蕊蕊在做一个背飞动作的时候突然倒地不起，疼得哭出了声。接着赵蕊蕊被送往当地军队医院，经过诊断是右小腿骨折。当向全队宣布这个不幸的结果的时候，陈忠和流下了眼泪，队员们也是泪水连连。大家很清楚，全队的战术主要是围绕着赵蕊蕊进行的，没有赵蕊蕊的中国女排好像就缺少了一把利剑，攻击力和拦网能力至少下降30%，这对备战雅典奥运会是致命打击。赵蕊蕊说，当时我和旁边很多人都听到了咔嚓一声。事实上在骨折之前，赵蕊蕊就感到腿部状况不好，经常疼痛难忍，所以一直缠着绷带训练。赵蕊蕊请医生拍了片子，并且传到北京请专家诊断，但是还没等片子到北京，赵蕊蕊就在训练中受伤。北京的专家是在赵蕊蕊骨折的第二天收到 X 光片的，他们发现赵蕊蕊的胫骨和腓骨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断裂，这是典型的疲劳性骨折，完全恢复至少要8个星期，而且恢复之后腿部力量可能会下降。赵蕊蕊从小就倔强。1981年10月8号，赵蕊蕊出生在南京。身高2米的父亲赵怀富曾经是江苏男排副攻手，身高1米80的母亲王淑英则是原辽宁女排副攻手。由于家里有一个大自己5岁的姐姐，赵蕊蕊险些被扼杀在娘胎里。最终在父母的努力下，赵蕊蕊顽强地出生了。刚出生的时候，医生都惊叹地说，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大，没准还真是个郎平呢。天秤座的赵蕊蕊理应性格平和，但是她从小就非常倔强，只有爸爸拿来一个小排球她才乐开怀。赵怀富建议让女儿去打排球，但是赵蕊蕊的母亲却心疼女儿不让她去。不过赵怀富认为这个孩子身上有股子倔劲儿，能行。后来赵蕊蕊先参加了南京体育学院的儿童篮球班，但是因为身体单薄无法经受冲撞，不得不改练排球。但是江苏排球队觉得赵蕊蕊身体太弱，没有收她。恰好81排球队到南京挑苗子，赵蕊蕊被相中。那年她才13岁，但是身高已经达到了1米88。赵蕊蕊有个小名叫二鞋头，鞋是南京方言，形容固执不讲理的人。赵蕊蕊就是这样，小时候不管父亲怎么打她，她从来不肯屈服，你打吧，我疼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不过除了父母和邻居，赵蕊蕊不允许别人这么叫她，我都大了这么叫多不好意思。正是因为固执的个性才使她克服种种困难走到了今天。 从被选进八一少年队的时候起，赵蕊蕊就恨起了父亲。这个恨可是带引号的，因为当他在电话里哭着说想家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冷冰冰地说：“好好练，练不成就别回来。”有一次得知父亲要来北京看他，赵蕊蕊在训练中非常卖力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可是训练结束之后，赵蕊蕊跑到父亲面前想得到夸奖的时候，赵怀富却冷冷地说：“你的技术动作不规范，太粗糙，跟我回家吧，别在这里现眼了。”回到南京，父亲对他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，赵蕊蕊已经无力接球了，可父亲扔出的排球还是不停地砸在他瘦弱的身上。赵蕊蕊跪在地板上哭了，但这时候父亲的球始终没有停，再来的声音回荡在只有父女俩人的训练馆里。赵蕊蕊很倔强，硬是流着眼泪完成了任务。训练结束了，赵蕊蕊看都没看父亲一眼就离开了球场。赵蕊蕊再回到八一队的时候令人刮目相看，但是由于每次通电话父亲都只讲关于排球的事，后来赵蕊蕊就不再主动给父亲打电话了。那时候的他还不理解父亲的苦心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。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，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小白兔，来来来，送你颗小药丸，吃完可有精神了。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都是毒品，千万不能碰啊。 哼，妈妈说过这是毒品，不能碰。 那尝尝这个饮料吧，这可是新款哦。 这个妈妈好像没说过。 还有这个曲奇饼干，我再给你冲杯奶茶。 随着时代变化，毒品收起了狰狞面孔，变得更具迷惑性。挖卡饮料、毒邮票、毒奶茶、阿拉伯茶、曲奇饼干，面对专门针对青少年制作伪装成零食、卡通贴纸的新型毒品，孩子和家长们更需提高警惕，严防外界诱惑，拒绝新奇尝试。面对陌生人的礼物，请收起小小的好奇心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时间15:30， 一二三，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:30、下午3:30，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 四二三四， 请大家准备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